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说书唱戏劝人方，立心给您读报忙。聊天室里很欢畅啊，本人却有烟酒嗓啊。这个回应一下，昨天听众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哎提了个问题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聊天室啊，这个咱多说一句啊，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它直接听广播，只要有 WiFi 啊，对，没有的话呢，移动数据也成啊，但是它走您的流量，对，说一声，为什么这么着呢？因为这个很多的朋友。中老年朋友也知道这个，但是不是怕有朋友他不知道吗？使用这网络呀，咱就说呀，首先啊，现在您记住，使用网络首先是防坑啊，对，一会儿再说。下载听听 FM， 听这个广播。那么周一到周五呢，话里话外是直播期间，您可以进入听听上的话里话外聊天室，是互动交流，还建议您顺手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的确啊，因为昨天呢，因这个可能有朋友会问啊，你这要是互动的话，你回应听众啊，大伙儿一块聊天，你应该当天呢啊，您怎么跟那个啊，这个咱们读晚报似的，晚报不，人家是不晚啊，但是我是因为晚报要是我给各位介绍当天的话不赶趟啊，那您这个互动这个当天不成吗？难，也不是说不成，但是我得分心分神啊，这个水平又不是那么高，嘴又笨啊，怕回头哪句呀、啊、吃个螺丝啊，说瓢喽啊啊，这新闻吗？还得啊先顾着这个直播。所以说呢，听众的这个回应啊，我在随后进聊天室我都看见了啊，我都看见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当时啊来不及说，一般都是第二天做个回应啊。听众说了，您是不是烟酒嗓啊？对了，而且啊，这个您别误会，我是不抽烟也不喝酒啊，对，不是用烟酒给喂出来的这个嗓子啊，不是专门研制的。哎，对了，年深月久，当然这个也，您要叫烟酒嗓呢，我建议您换个称呼，云遮月的嗓子。哦，这单有一派啊，谢谢您。另外呢，还有朋友。这句话呢就被我用在今天跟大家互动交流，这算是个主题了。哪句呀？哎，眼见未必为实。我昨天呢说来着啊，说是凡事啊咱都得留个心眼儿，尤其这社会上各种传闻传言，有的时候不都那样，多数情况之下国家管理的很严格，网络上也一样，那不是法外之地。有些朋友啊，他自己当然既不传谣啊，他也不发言，但是呢，哎，他通过这个人家传的这个谣啊言呐、啊、什么，哎，这个发的这言，他自己跟那儿啊呵解心恨，跟那儿看着解恨玩儿。所以我这提醒可能有的啊，就是这个。追捧这种的，那位说还有追捧谣言的，怎么没有啊？怎么没有啊？ 竟有这个。 是 他自个儿理直气壮，反正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个谣不是我造的，胡说八道，这个哎，这与我无关，我就是看着他我心里痛快，我解恨，甭管是真的假的，他适合我的这个心思，为这个都能中午多吃两碗饭啊。您不过您得注意，那是碳水，嗯，摄入的别太多啊。是，就说呀，哎，他是围观的，他是追捧的，他是看热闹的，往往是看热闹的不嫌这事儿大。对，社会生活当中如是，在网络上一样。哎，所以有朋友就说了，昨天我说的凡事啊，记住了，不是自个儿亲眼看见的，哎，咱都不要轻信。听众马上跟了一句，要不怎么说群众乃真正之英雄呢？说这个英雄先进模范打哪儿来，都是打基层打群众里出的，这您记住，这是一条规律。所以呀，咱们学习他们不能忘记产生英雄模范人物的基础。所以我就不建议，甚至于不太赞成，直接说吧，不赞成有些个人，包括网上那么啊，他那么煽乎的啊，煽乎大家像追逐明星啊，追逐那影视明星似的，粉丝追明星的这方式去追捧英雄模范，我认为这是两码事。哎，咱们宣传英雄模范先进事迹，咱别跑偏了啊。哈，对了，尤其是有些人暗含着，其实年轻人你要这么说，大伙都有理智，并不买账，但是呢他不知道，我们得用这个适合年轻人接受的方式去传播呀。其实您不用非得去啊，去这个迎合他，您只要是英雄人物的模范的先进事迹，真正感人，哎，自然大伙儿都跟着学啊，见贤思齐吗？对呀，不用非得哟呵又包装一下吧。哎，往往这个他容易啊跑偏，哎，这反而是误导啊。哈哈，这也是网上，就这两天我在网上看见一条，具体的我不解释了，为什么呢？人家英雄模范没招咱惹咱，人家是真正的先进，值得学习，关键是他这宣传方式手段，这个哎，没说嘛，用追星的方式，这才是应该追的星啊，两回事儿，大哥啊。哈哈，对了，就讲这个，所以听众说的太对了，群众真正的英雄看问题太透彻了，说了眼见呢也未必为实。对了，在网上互联网你看见没有？看见了，这一条，这一嘎子，那儿一堆，这啊这一块啊，就是那个视频吗？啊，视频吗？可不是吗？一堆一块一嘎子，嗯，哎，打开了之后啊，是那么回事吗？对了，有的东西他就经不起深究。哎，那位说，嗨，他一个网上的短视频的事情干嘛深究啊？您错了，怕就怕这个啊。是啊，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，只要一认真，这字是北京话啊，这我承认，普通话正音，只要你一认真，哎，就他那些个什么传言呐、谎言呐、谣言呐，故意的误导您的那，哎，就那些个表面那浮云，立马他就原形毕露。所以我说嘛，但是呢，就这个啊，老就是网上最容易入坑群体两类人，哎，没有褒贬，实事求是一类，中老年人，这有个客观原因，他接触社会啊，他这面儿还是窄，可以理解，退休了跟家里头啊，这个就是街坊邻居也不像过去在胡同里头都不太熟，没法聊天， 跟过去同学呀、什么这同事之类的也是联系少，毕竟都上岁数了，啊，说那个没别的，那就看看。原来看电视，现在又不行，老花眼啊，老花眼怎么办呢？治疗老花眼的神器啊，手机。哎，没有。那位说那看的多了，时间长了更那更受不了。可说呢，一天到晚抱着手机电脑在那看，啊，这是一类。还有一类呢，哼，还真是，啊，可能出乎一部分朋友的意料，啊，说是。还有一类什么人呢？除了老年人，年轻人。你别看他上班在社会上，他应该是受过很好的教育啊。你现在这个是吧？大学教育啊，这个这么普及，九年义务教育，嗯，对呀。但是呢，这个啊，告诉您说，这一样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，简单说叫欲望。哦，不是，就是各种愿景，各种想法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，我什么时候，哎呀，是吧？哟，纳斯达克呀，啊，哟呵，好，现在还没买着房呢，惦记着将来纳斯达克去啊。哎，你看，哟呵，我什么时候那漂亮的跟什么似的？呵，漂亮的跟冰冰似的，啊，你，对了，就这个。真有吗？举个例子，这是江苏的事情，江苏新闻，这新浪上的微博，这公众号啊，对了，南京有一位刘姑娘，哟，嘿，好，这得学一门功课，啊，我这么想，可能有这种想法，把这学了之后，这门功课一般人不会，啊，什么呀？魔法。哎，你看魔法这门功课一般人不会吧？这您要是真是啊要学的话，他是可能我这么可能刘姑娘是想去英国学这个。对，他们那儿有一小孩，有一个小少年啊，戴着眼镜，高，那是很高度数的近视眼镜啊，那个镜片厚的跟啤酒那瓶子底儿似的。啊，是吗？啊，戴一大眼镜，哦，对对对，大眼睛，嘿，小嘴儿，长得还是挺白净啊。小男孩手里面拿一小棍儿，逮谁跟谁比划。哦，那边说这孩子欠揍，嗨，别揍啊，小孩挺好的啊。这孩子会魔法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知道，英格兰哈爷，英格兰小哈爷。行了，那位说那是小说里的，你看这刘姑娘你上心了，那儿是有啊，但是她去不了，这不是，这也不好买飞机票，听说都好几万一张啊，哈哈，对了，也不能，也她也未必能有签证啊，人那边是吧还闹这肺炎呢，对对对，暂时去不了怎么办呢？就跟本地学吧，跟哎跟网上学这魔法。那说您说错了吧，是魔术吧，他要说是魔术这还可以理解啊，魔术这咱都能，哎，这个都见过都明白，这不是魔法，我这么想他可能是有这种心，哎，学得这个这门功课手艺之后，哎，深山学艺，然后呢喝好下山之后闯荡江湖，现在呢在网上开个小号啊，有那个带货的啊，有那个什么啊，这个吃播的，哎，我这个嘿跟您来魔法，跟您使魔术，不是魔法，魔术都不行，魔术不叫事儿，哎，魔术那是复数，咱们这叫法，魔法，好家伙，这太厉害了啊，你看看，嘿，好，这位啊瞬间就能够打地上一个小旋风，蹭一下蹦起来四丈多高，嗯，这厉害吧，这不是魔术，这是魔法，刘姑娘就要跟人网上学这个，人家说这不白给啊，将来您靠着这个功课，这门手艺，这功夫闯荡江湖啊，得有学费，花了五万多，多少？五万多， 学什么？魔法，还有通灵。通灵，哎，就说啊，就咱们跟这个啊那个世界咱没法交集。对啊，哟，你看看叫阴阳两隔，但是呢刘姑娘行。那位说你要再说的话这就是迷信了。对，您说的对，我承认错误，但是呢这不怨我，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他是迷信，他不知道啊。刘姑娘，哎，这要是说啊，咱们这要是这个这本事要有了不得了。嘿，好家伙，这个京剧里面有啊，探阴山吗？对，华游山啊，京剧里头传统剧目二山，探阴山、华游山啊，刘姑娘都可以来了。嗯，那是过去，对，那是过去古代那时候科学不发达，他们才这样。对，但是刘姑娘不这么认为，她认为她这个厉害，嗯，深信不疑，在网上跟着人家学这个。哎呦，师傅教了啊，咱们这专门有个机构就学这个魔法通灵。怎么弄啊？刘姑娘也问呢，怎么弄啊？这个啊，首先记住了，先得放血。嗯，放啊，对，你不放血，这个你招不来鬼魂。哎呀，太高深了，你不放血，这血的量不放到一定程度，你见不着鬼魂。您琢磨琢磨，他这话有道理，不是我说什么什么迷信。你想啊，教他放血，拿把刀在身上抹一下，那血啪一股血柱子啪直接打到天花板上。哎呀，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那位说要是按这个量的话，那应该是能见着鬼魂了。嗯，你看看，对吧？这没毛病吧？要是胡说，你嘿，通过动物还能通灵，这也没错。跟这谁啊，跟刘姑娘说你家里头得养个动物，小猫小狗那不行，那个层次相对低，养条蛇，白色的眼镜蛇。哎哈，回头再咬死可说呢。哎，就教给他这个本事。后来呢，行了，后来是没有后来了。这学这能干嘛呀？关键是学费交了啊，老师呢？老师消失了。哦，老师去另外一个世界溜达溜达，嗨，跑了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，对对啊，报警。你就这个事情可说呢啊，教他怎么放血，放了血之后能见着鬼魂。嘿呀，这太缺德了。所以说嘛，眼见未必为实，是吧？他跟他说你放了血，放够了血就能见着鬼魂。对呀，这人休克了，什么都见着了啊，不是什么都见不着了。哎呀，听着太悬了。就说嘛，什么叫做真正的眼见为实？火眼金睛，哎，这个地方也是在江苏南京，有一位门诊大夫，说今儿上班啊，该他值班了。在这个他们这个门诊楼里头某家医院，在那儿呢，他这个是这个楼里头他得办事儿去啊，哪个科室啊走一走，坐电梯，等电梯这功夫，哎，边上啊来了一台这个推车，这推车不是手推的，就是医院里面那种啊，其实是个床似的。哎，这个推车上躺了一位患者，这种情况在医院很常见，有护士啊或者护工啊家属那跟着啊，这忙活着，那个咱们坐电梯啊，那个到三层咱们检查一下，就这功夫护士没太注意这个细节，还说实话不容易被发现，得亏是这位火眼金睛的门诊大夫拿这眼角一扫，哟，开始他也没往心里去，没说嘛，医院里面患者都这样，重一点的他都躺在那个车上啊，坐轮椅上，开始没往心里去，拿眼角一扫牙， 感觉哪儿不对呀、啊？这个患者哪儿不对呀、啊？多看了一眼，哎呀，赶紧跟护士说，是干嘛去？那个上去检查，别，先不用检查了，赶紧心肺复苏吧。这位患者呀，心脏病犯了。那位说，那边上人怎么没发现呢？患者自己没言语，他难受，说不出来了。那么这位大夫怎么发现的呢？他就发现这患者呀，这嘴角嘴这个嘴啊，这个嘴唇怎么紫哇哇的呀？哦，嘴唇发紫。对了，这位心脏骤停，心脏。那位说，这病人也是，你说你不舒服，你倒嚷嚷啊，直跟您说心脏骤停，心脏停了，怎么嚷嚷啊？啊，还真是，得亏大夫发现早，迅速抢救。人过来了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嘿，都说这粗暴啊，做什么事儿都不能粗暴，简单粗暴吗？这工作大忌讳，可是也分事儿。哎，有那个加了引号的粗暴，太感人了。那说你这怎么说呢？你这河北沧州府也是得疾病了，有一位大哥在家里头躺地上，哎呀，坏了，不知道啊，心脑血管啊，还是这个腿脚哪是磕着绊着，是骨折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个不知道了。反正这情况很紧急，哎呀，躺到地上之后，用手拽着拿着这电话报警求救。当地的公安机关民警接警之后，迅速给他联系120。那位说他自个儿不能联系吗？这个说实话，他这个办法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己能不能联系120？能，可以，但是120来整个过程需要时间，不如先找民警社区的，他们派出所的这个警察，你先过来看看啊，需要帮忙的话，你搭把手，叫120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。民警明白，拿起电话先叫120，然后马不停蹄赶到这位患者大哥的家中。可是，哎呀，坏了，坏了啊！是他那个得病了，不是。更麻烦的事是什么呢？警察在门外头，进去啊，他得进得去啊。那门是打里头锁的，警察在外头叫门，大哥，快开门，快开门，我来了，我到了，我是民警，我开不了，我能动，我动不了了，我要能动我就出来了。躺地上动不了了，这门锁着呢。情急之下，哎，警察一想，哎。今儿我来个粗暴的吧，我来个简单粗暴吧。一抬腿，啪！武术里面有一门叫弹腿，我要没弄错的话，好像就是在沧州，是吗？武术之乡。你看，腿上有功夫，一抬腿给这门来了一弹腿，啪！咵嚓，这门就开了。这门没躺下啊，没有，他这个警察留着劲儿呢，不能给踹躺下啊，就踹开就行了。闯入屋内，赶紧把这大哥啊安抚好，等着这救护车过来。你看看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嘛，凡事都是得亏这交警，是人家这个处置的非常的冷静及时。怎么又说到交警了？你看江苏南京，好像今儿这南京的事儿还挺多啊，相对比较集中，是吧？哈哈，对对对，他们那儿都解封了啊。嗨，八月底的晚上，江苏南京，他们这个交警部门啊，也是报警的。哎，接到一名女子报警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开着车呢。哦，开车，你开吧，不是开车，问题是我跟你说呀，我在高速上。哦，高速上，高速你注意速度。不是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怀孕了。哎，警察说这您不用跟我说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完，这几个迹象啊，都查一块儿了，几种情况啊，啊，在高速上，哎呦，我开着车呢，我还怀孕了。哦，那你更得注意了，不是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现象没说，那就是我这辆车。失灵了，失灵！ 我这刹车我往下踩啊，一脚踩不住啊，火！好家伙，警察那边一听啊，冷汗都下来了。哎呀，怀孕几个月？七个月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。又是晚上，时速100公里，这辆车高速上停不下来。哎呦喂，警察说你这样拉手刹。我拉了手刹了，拉手刹这车直抖，这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哎呀好家伙直哆嗦。别着急，别害怕，没事啊，慢慢的，你呀想办法啊，我们给你提供指导，慢慢的咱们让这个车渐渐的把速度降下来，别着急。哎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前头是那个收费站，专门跟收费站说好，给他让出一条生命通道，就这个口专门给他留着啊，然后你就走这口啊，最靠边这个，哎，这个通道打这儿走，那杆给他抬起来，等到了这个收费站前头，这个车这速度降下来了，刺儿，啊，那位说刹车有了没有？但是车站住了。哎呀，太悬了！可说呢，那位说这是哪个厂子出的车呀？啊，这个不重要啊，不是，这个是人家这个是用户的事情啊，咱就说这个。你看有惊无险，抓紧时间，新闻一口清给各位念叨念叨。就一件事儿，教育部说了，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不得超前。哎，大家工作多努力是美好未来定可期，还要规范和治理互联网上偷信息。这事儿我也碰上过。为什么说在网上您得小心小心多再小心？哎，安全安全保安全，那是网上为什么是坑，咱就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说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时代到来啊，法律来保护个人信息，你看是不是啊？个人信息保护法今年11月1号正式施行，保护个人信息，哎，这个跟每一个人都相关，甚至于您进小区刷脸，这都是包含您的个人信息，也不是说个人信息咱就哎呦呵就捂着盖着谁都不给看，那倒不是。但是呢，人家这法律规定的，你这个个人信息的披露、个人信息的保护、个人信息的索取等等，都要纳入法治框架之内，太应该了啊！不怕您笑话，我也进过坑，不是故意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在那个一个地方跟朋友那么坐着聊天，我记得我说过，其中有一位说想买车，问我你看哪个牌子合适啊？嗨，我说这得看你个人的爱好，你的这个对车的要求，就是随口几个人啊说了几个牌子啊，说了几种车型，这就完，哎，这完事儿了，大伙尽欢而散。赶到我回到家中，打开手机一看，嚯，一点都不夸张，给我推送的就是那某个那个搜索引擎上头给我推送的。全是汽车品牌信息，这还不算，之后这几天接二连三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，操着各地的不同的口音都问我，先生你需不需要买车啦，我差点就骂街，我特想知道，当然骂街不对啊，反正我也没骂啊，但是我就表达一下我的心情，哎，我特想知道这些信息打哪儿来的呢，有懂那个互联网包括手机应用啊这些个技术的朋友说，你留神，有的时候那手机啊它有一种特殊的功能，不能吧，所以说呀，哎，包括那个网上攻击个人啊叫网络暴力，这种都这都属他会把你的个人信息给你贴网上，哎呀这玩意儿，嘿，好家伙，这算是出了名了，就这样的吗？偷个人信息的，哦，干这个，他为什么呢？那位说他 包括有些推送的，哎呦嘿呦嘿，哎呀，给你分析分析这个那个又重大的信息信号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社区的，也不是啊，也不干嘛的一大爷和大妈，也不是谁给他那个哎包装了一下，他跟那上头，哟，我给你分析分析吧，嚯，这文艺圈啊，哟呵，这那个的，自个儿连话都说不太利落，还文艺圈呢，啊，就这个，啊，他为什么呢？你看他本人，他是能通过这个有盈利的，公司呢推送这个图什么呢？你看各种原因，包括赚取您那点击率，嗯。是吧，你这里头都含着利益关系，过去就有啊，太有了，无利不起早吗？山寺也叫白蛇传，也叫水漫金山。这里有一个坏人，就这法海啊，盗取了白娘子他们家个人信息。哦，你看这还有一个，嗯，也是一个寺的故事，是吗？啊，京剧里的二寺，哎，都跟这个个人信息有关呢。哎，法门寺里头，哦，对对对，也有坏人啊，也是吗？利用别人的信息，哎，他那儿干坏事。得了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咱明儿见了您嘞。